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学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独步天下彼得鲁塞尔钢琴独奏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是一场分量厚重的音乐会，曲目分别为海顿、舒伯特和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三位大师虽个性迥异，但默首钢琴奏鸣曲显示出来的晚期风格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灰姑娘》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版本的灰姑娘没有传统故事当中丑陋笨拙的女孩，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漂亮的两位异母姐姐，并且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已经去世却像天使一样守护灰姑娘的母亲角色。金星赵立新主演斯特林堡杰出戏剧父亲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两大悲剧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上尉阿道尔夫和妻子罗拉20年单调沉闷的婚姻生活破灭，开始互相折磨，最终矛盾升级，致使上尉精神错乱的故事。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今晚继续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全剧以一个梦境的结构来讲述故事，虽然讲的是神仙故事，但其实是人间百态。孟庭苇2018寻梦演唱会北京站今晚登台北展剧场。孟庭苇绝对是80后熟悉的女生，1991年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成名，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野百合也有春天，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都是她的代表性金曲。由多个部门联合举办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近日举行首场宣传推广活动，号召市民在用电高峰来临之际自觉把空调调高一度，节约能源。来听报道。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10分。 现场活动以知识问答为主要环节，在一系列接地气儿的问题中传播家电节能、能源利用等小知识。 家用电器在待机情况下也会产生能耗，这部分电量约占家庭用电量的多少？ 北京市15中副校长赵芙蓉告诉记者，即将迎来暑假的15中同学还接受了一项特殊的课外实践活动，那就是在假期对家庭的用电情况和空调使用情况进行记录。 真正的从知走到行，通过假期家庭的调查活动，知道微小的节能的举动可能会产生深刻的意义。 本次活动还面向市民发起空调调高一度的倡议，北京电台主持人和学生们一起朗读了倡议书。 据统计，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减少7%-10%。 市文明办巡视员韩龙斌介绍说， 希望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型的商场、超市、酒店能够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呢积极的参与其中。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本市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方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又到了我们周末说电影的时刻了。 嗯， 周末的电影市场应该更加的票房好一些哈。 哎， 最近几周我们都在每个周一跟大家报那个周末票房，不知道今天大家会选择其中哪一部？ 哎，这个很关注的一部电影哈，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也跟大伙儿说过，就是《金蝉脱壳》的第二部。 哟，这已经是咱们说过的上了大概一周多一点点时间的电影了。 哎，这个电影其实呢，大家的整体评价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风向。您看我说的准不准啊？是不是符合您心里的预期？叫做《金蝉脱壳二》没有达到预期，但黄晓明的表现超出预期。 好， 哎， 这个评价很中肯嘛。 哎，很多人都表示还是比较失望的啊。这个期待第三部吧，第三部跟张晋合作是吧？可能更能打一点啊，当然也特别希望这个史诗组合呢能够回归。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没听我们直播节目的话，史诗组合是我们俩刚发明的啊。 哎， 这个史泰龙跟施瓦辛格先生两人合作啊，在《金蝉脱壳》第一部，我们就给他命名叫史诗合作的第一部。 哎。这两个人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独特的这个动作片的风格，这可以说是70后、80后、90后吧。 谢谢你没忘了我。 我们的童年或者青年时期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动作片领域的这个明星级人物，对吧？ 甚至当时有这样的一种评价，当然今天听起来呢，你这不能老是空前绝后的这种评价啊。当时是说，可能不会再出现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这样的史上最厉害的最有影响力的动作片演员了。 嗯， 但是今天看起来呢，其实还是后继有人的哈。 哎，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来回顾一下史泰龙先生的这个电影佳作啊。当然了， 其中一史。 哎，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篇幅也有限，肯定呢不能够把好的电影都说完。但是我觉得还是捡最重要的，或者说对 代表性的吧。 哎，对我们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吧。嗯、哎，这样的电影佳作来回顾。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听一听《金蝉脱壳二》的预告片，感受一下这一部电影的氛围。 Nation is worth millions of dollars. Spies, criminals, businessmen, we're all animals her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zoo. And I'm the zookeeper. Welcome to Hades. Begin battle. What makes you think he's there? His cousin Yushang was put on some kind of hit list. Then we gotta go in. Get him out. I have this acquaintance friend of mine.Big guy. I want in. And we made a plan. Sounds familiar. Freeze! I sure hope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I like working from the inside out. No layout. No routine. And you have help.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help get him out. This is bigger than any one of us.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的是《金蝉脱壳二》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啊，现在还在上映当中，大家可以去观看，看一看这个黄晓明啊，到底是怎样用一身肌肉啊，摒弃了他以前邪魅狂狷的这个表演特色啊，走了硬汉路线。 为什么赵亮一直在提黄晓明？因为黄晓明在这部，不论这部的质量如何，但是黄晓明在这部当中的表现，包括他在这部当中的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容忽视的。 嗯，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黄晓明在这一部里面是真正的第一男主角，而史泰龙先生是帮助他来脱离冥府。 嗯 啊，那刚才说到这个史泰龙的电影，当然我们说金蝉脱壳第二部呢，仅仅是史泰龙电影长河当中这个非常不太重要的啊，一粒棋子。 嗯， 其实史泰龙先生在大家心目当中有更多的形象可以展示，你比如说一开始他是一个拳击手， 嗯， 后来他成特种兵， 对， 再往后呢他又自组敢死队， 啊，嗯， 还有这个谈判高手，这个越狱专家等等等等。 嗯，那么今天我们从哪儿回顾呢？在说那些最经典的之前，先来听这么一个电影的片段啊。这个电影啊很有意思，就是你今天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当年的那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具有前瞻性啊。他描绘了一个怎么说呢，用今天这个电影的分类叫反乌托邦，是吧，在一个反乌托邦世界当中啊，在当时写的是未来的人类社会，地球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所在啊，秩序已经混乱了，那么就出现了一类英雄人物，就是所谓的叫特警，是吧，就是史泰龙他们这一伙人穿的跟那个机器人似的。 对，赵亮讲到这里，各位是不是已经想起来这部电影的名字了？ 嗯， 因为在史泰龙片单当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 哎， 它叫做特警判官。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特警判官讲的是什么故事。 公元3000年，世界变了样，气候、国家、民族，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地球成了一个充满毒瘤的荒漠，被称为万恶之地。千百万人挤在几座超级城里，那儿有许多暴徒横行街头，制造暴乱，正义得不到伸张，法律从此失去作用。在这一片腐朽中，诞生了一个新秩序，一些由出类拔萃的人统治的社会，他们掌管着司法与刑罚大权，集警察、陪审员、行刑者职能于一身，他们叫特警判官。 雷克森·赫曼 啊，对， 在 S 门监狱服刑6个月，欢迎回家。你的生活趋势我也去天堂镇，可以了，快走吧。 吃回收食品，生活更快乐更健康，彼此要和睦相处，请吃回收食品。回收食品对环境有益，对你的健康有益。 巧啊，我抓到一个小白眼儿，让我瞧瞧，你是判官的探子。 我是探子？这家伙可真逗。不不不不不，我住在这儿，我将要住在这儿，如果活着，也许我该住酒店。 没门儿！你先跟外面再争。你听见了吗？真逗。 对， 就跟警校模拟战斗一样，是交叉火力。我领头，你跟着。 这不是模拟小孩，别乱来，等候增援。啊！何西和布雷斯克在天堂镇报告， 我们被高楼的火力压住，请求增援。天堂镇的埃普特街和康斯蒂勒街拐角需要增援，速派增援。 他在那儿招火把子， 他 他心里有数。 我就是法律，现在放下武器，这儿的人现在都被捕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是军统长官。 嗨，你见了他那么害怕，难道不怕我吗？哎， 干脆我们下楼去投降，让他不被干掉他。馊主意。 哎，真的，快来抓我呀！我早料到了。 薛大长官，可以。 你们听着，他们在300米以外发射霰弹，这种霰弹在200米以内具有杀伤力。没事的，你们在这儿干嘛？活起判官。 我们在等增援。 我就是。我们过去排成一路，动作快，跟着我，我领头，你殿后，就这样。榴弹，榴弹，榴弹。 打得好，长官。 在40楼汇合。嗨，再拿些弹药。 彼此要和睦相处，请吃回收食品。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电影《特警判官》啊，其实你现在在搜《特警判官》，你会发现这个词儿早就被用烂了，各种各样的电影都叫《特警判官》，什么《特警人类》《特警新人类》等等等等，新特警判官特别多啊。但是反正我的印象当中，演这个特警的就是史泰龙，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啊。 对，因为这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了。 嗯， 后来在。这个题材又重新被拍过吗？ 对对， 后来拍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回忆说，哎，还是当时那部经典。 嗯，那么提到史泰龙的经典电影，我觉得最绕不过去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滴血》啊。以至于说看《第一滴血》后面的，尤其是看4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英雄迟暮的那种感觉了啊。嗯、确实上了年纪了，尤其的这个面容啊，本来这个脸上就有点问题，是吧？ 对， 小的时候他就 是 他神经，他的神经有一部分是坏死的， 对对对， 所以导致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今天叫有点呆萌。 嗯 啊。那么也因为这个问题呢，导致他其实表演的道路不是很顺利，一开始是被很多人拒绝的， 对， 很不被看好啊。但是第一滴血呢，确实我觉得在我的童年来讲，大家那么喜欢史泰龙，就是从这个形象开始的。那么这也是1982年上映的啊，那一年我出生啊。后来 多具有代表性， 嗨嗨， 这个出生的意义非常重要。 哎，后来在这个那小时候电影院当然没有看到过了，各种 DVD 光盘啊。后来有的时候知道哇，《第一滴血》这个电影牛啊，特别牛。 你知道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哦，天哪， 咱们 太棒了， 普通话配音的版本。 哎，那先给你感受感受这普通话配音版本，看看你能不能找到童年的味道。 嗯，请问这是德尔玛 baby 家吗？ 他不在。 我是他的朋友，这地址是他留给我的，那你看看吧，这是他写的。啊，这个地方可真难找啊。 啊、哦，是他写的。 啊，我是他的朋友，我叫江 Rambo， 我们一块在越南当兵，在一个连队里。他有没有提起过我？啊，我这有我们的合影，行了。啊，实在太乱了啊！有了，瞧，这是我，这是 David Whitmore， London Oscar， 这是德尔玛，在后排，只好让他站在后排，他个儿太大了，不然会把整个画面都占了。 他不在了。 啊，那么他几时回来？ 他死了。 什么？ 去年死的。 怎么会呢？ 癌症，越战那会儿落下。都怪那些该死的黄色药粉，他最后就是疼皮了，我都能滴溜起来。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能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 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刚才这一段第一滴血啊，这个是。史泰龙呢到了应该是他战友的家乡是吧， 对， 他来寻找他的战友，但是已经是 因为他的战友已经去世了、 嗯、去世了， 他是带着这样一信息， 嗯， 结果呢 拿着照片来找，嗯， 结果来了以后呢发现已经物是人非， 嗯， 而且跟他所在的那个美国过去的美国已经不一样了， 对，在这个小镇里面哈，谁都不能，就是整个这种氛围都不能够容下他、 嗯、 啊，这种格格不入哈、啊，真是回过头来你再看这个电影，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或者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动作片所能承载的这样一个电影的含量啊。 到今天为止、嗯，这个片子还有它更重要的意义，有现实意义， 嗯、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反战，反战这样一个。嗯，大家人类啊、嗯、共有的这么一种情绪，一种理念，在这个片子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缺少过这种声音、 嗯、 但是一直大家就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来找寻某一种真理。 嗯，你还记得那个片段吗？就是他莫名其妙就被带到警察局了哈， 嗯， 就因为跟警长说话不对付是吧， 对， 在警察局之后人家问他名字吧，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窗户，看到窗户，他一下子就回到那个战场、 战场上被敌人拷问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在美国的这样的电影当中，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啊，一个个体的人，在一场这样的博弈当中，他被异化掉了。 嗯， 而他周围的一切的这样的世界，这种生活的，就是重新被翻过片的这些人们，他们在看他们的时候，就像看到怪物一样。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片段。 你好，喂，让我们进去。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一个自作聪明的流浪汉。找阿尔特， 找贝尔。他怎么了？ 记下来，这位先生犯了流浪罪，公然拒捕，还带着凶器。说是用来打猎， 打猎，打什么？ 打枪。你们带他去洗一洗，一股臭味。哎，我接个电话。 胡老。 哎，米奇，米奇，干嘛？ 把这小伙子带楼顶一阵。 是啊。跟我来，伙计。站这儿。 对。 好， 进来吧。 我说老乐乐，你得花10年才能骑完这个大厅啊， 你干嘛不自己来试试？ 乐乐，快点骑吧。 我这，你帮我收起来 啊。姓名，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哎，你想找麻烦，那你可找错地了。 哦，等等， 嘿嘿，限你3秒钟，要不就揍扁你。 他真揍。 是啊，真揍。真没想到这老伙计还当过兵。兰德，你得开口，叫你开口你就得开口，当兵啊，你可不要惹得我发火。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一段来自史泰龙的经典电影《第一滴血》啊当中的这个片段。确实啊，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电影，为什么它那么有名？为什么它那么的让人印象深刻、发人深省？绝不因为仅仅是它是一个很优秀的动作片，就是普通意义的动作片所承载的内容啊。好吧，那上半段呢，我们最后来听一首《第一滴血》的主题歌。It's a long road 啊， 这不说我还真忘了，第一滴血还有主题歌呢。 对对对啊，这首歌啊，伴随着歌声，我们稍事休息啊，咱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史泰龙先生的经典电影，一会儿见。 It's a long road when you're on your own, and it hurts when they tear your dreams apart, and every newseems to bring you down.

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官园桥到西便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先生。 伴随着他的这个金蝉脱壳的第二部的上映啊，让我们又想起了很多的往事啊，勾起了很多回忆啊，当年他的很多的经典电影，真是反正至少是伴随着我长大啊，一直是他和、 你说他跟施瓦辛格谁对你影响更大一点？ 怎么说呢？史泰龙的影响更厚重一些。施瓦辛格呢，他的那种 影响力大，他更 娱乐化一些。 也倒是啊，因为史泰龙有好多片子，他好像 更加的沉重，更凝重。 对， 是这样的啊，所以反正这个我们聊起来这两个人史诗组合的时候啊，就施瓦辛格好像他的影响，尤其你想他当州长之后嘛，大家就是很多调侃了啊， 对， 你第一不拍电影了，你当州长去了啊， 娱乐人物成为政治人物， 哎，后来又回到娱乐人物啊，所以其实他的话题性呢其实更高啊。那史泰龙先生的电影似乎我们比如说这个第一滴血，他就是其实是很凝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再有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就是洛奇， 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他的多重身份当中的一种，就大家永远记得那个在拳台上的史泰龙。 对，Rocky 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至今我觉得除了那些就是传记类的拳击的这个题材的电影，似乎如果你完全是原创的这种故事哈，就是非原型的这种非这个叫传记类的拳击题材的电影， 明白， 没有能够超越洛奇的啊。 甚至啊，我就说喜欢这个拳击类题材电影的朋友们，在回顾自己看的这个拳击的电影啊，史泰龙的这个洛奇 很有可能会超过某些传记类电影。为什么？我们不是说那个传记类电影就不好，传记类电影它是真实人物原型。那洛奇呢，它其实是一个史泰龙自己奋斗史的一个展现，甚至你想到了史泰龙他是自己写洛奇的剧本， 嗯， 你就会越发感受到他心中的那样一个就是成长的过程。 嗯，所以说这个洛奇他带给人们的这种励志啊，这两个字，嗯，他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可能在我小的时候不太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部电影特别深层次的东西啊。其实当时人们还是更多的聚焦于说，哎，拳击这个题材所带给大家的这种视觉冲击，也的确是如此啊。就是他这种永不服输体现在拳台上，那就是我挺过去我就赢了啊！说当时就带着人们的是这个啊，但是在今天来看，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就是你每个人，你的天赋也好，或者说你所处的位置也好，还有你这个你所努力能够达到的那个高度，以及包括你自身的局限性，所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想突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很难的。 对， 但是生活逼着你，现实逼着你，你有的时候就是要走到那一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带给了我们，就是强如洛奇它有这样的特别现实的这一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这一段我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剪辑，正好是它可以说它这个生活的三个方面吧。一出场呢，他就是刚刚打了一场野拳啊，然后呢挣了一点微薄的薪水啊，他还是赢了，还挣了一点很微薄的薪水。接下来呢，他就是很孤独的回到家里啊，自说自话，养了小乌龟是吧，然后在这个宠物店里面跟他那个女朋友啊有一番这个交流。之后呢，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在电影当中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小混混啊，替人去要账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啊，这样一个形象。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看看洛奇是怎样在成名之前啊，怎样生活的。 嗨，今天算你走运， 自拍的你拿你输的那部分40块，减去更衣室和助手劳务费15块，洗澡和毛巾5块，7%的税还剩下17.2块。巴尔伯，你拿你赢的那份65块，减去更衣室和助手劳务费15块，洗澡和毛巾5块，还有7%的税，还剩下45.5块。 我什么时候再打？ 大约2个星期以后吧，给我打电话，医生大约20分钟就来了。 哎，哎，喝口吧。 哎，你老子今天打得不错，你怎么不去看啊？你们是不是有点饿了？来吧，是不是想看看你们的新朋友莫比迪克吗？哎，莫比，我回来了，你今天是不是想我了啊？来来来，跟他们说你好。我说，假如你能够唱歌或者是跳舞，我就不用干这个了，知道吗？还有，这是乌龟石，可这乌龟石里面蛾子比苍蝇还要多一些，哦，比苍蝇还多，不过无所谓。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很好， 挺好的， 很好。 嗨，你好啊，杀手，这个星期的乌龟石怎么样？ 挺好的。 我是不是有点太多嘴了？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我是有点多嘴，连你都不想听我说话。 我告诉你吧，人家不想听你说话。 您好。 好。 上次在这儿买的乌龟石里面的蛾子比苍蝇还多，知道吗？这些蛾子卡住了乌龟的喉咙，它咳嗽，我得使劲拍它的后背，知道吗？你知道他们怎么了吗？知道吗？哎，说呀，他 他们得了背震荡，知道吗？是背震荡。 今天一大早，效果就不怎么样，知道吗？ 变效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啊，行了行了，刚才那不算是效果。 哦，我的老朋友哭不死。 啊，我还没抽时间去看看。 哭不死。哦，你好吗？哦哦哦。 阿德烈，你去打扫一下猫笼子吧，太脏了，简直都快臭了。快去吧。乌龟屎你还没交钱呢。 上次吃坏了，这次不交钱了。 哎哎哎，你站住！站住！你要去哪儿？啊？站住！往哪儿跑？ 别打脸，别打脸，别打脸！ 加到县城让你还他200块，知道吗？ 我破产了，我向上帝发誓，我破产了。 拿不到这200块，就打断你的拇指，明白吗？ 求求你了！ 你叫什么？ 宝宝。 听着，宝宝，听着，听着。你要是想跳舞，就得乐队钱；你要是借债，就得还钱。哎，这跟我个人没关系。不过你应该知道，把钱还给我，快点。这只有130块， 就这么多了，我破产了。 听着，宝宝，你还差70块钱呢。 求求你别打我，把我衣服拿走吧，可值50-60块钱呢。 拿着你的衣服吧， 饶了我吧。 你应该计划好，知道 吗？我们伪装一下好吗？我用绷带扎， 你要计划， 就好像你把我的手指打断了。你听着，我用绷带包上。等会儿，我用绷带包上。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张总，我们听了一段电影《洛奇》的片段啊。 你刚刚听这个片段的时候，一下就能想到，我都能想到他那个小房子的门是怎么开的。 嗯， 他那个房子里边布置是什么样的，历历在目。 嗯， 确实，洛奇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当年第一部洛奇出来的时候，就拿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 对， 对于这个史泰龙来讲，自己开始的自编，到后来啊，他自编自导。再到后来他自己组队伍，就是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拉来一众的明星跟他一块儿去出演很多经典的电影，这个确确实实是史上很少见的。就史泰龙在好莱坞好像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奇迹，就是我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来创造一个世界。 嗯，那么从拍洛奇一的时候特别窘迫的那个境遇啊，就是有很多的其实想拍的场景没拍啊，没钱啊，没有预算啊，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其实拍电影会有选择了啊，拍到6的时候有点不太想拍了啊，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他这个人物故事，他本身史泰龙的故事写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写完了啊，他个人的成长奋斗史可能是前面最心酸的那一部分，也是最有戏的部分。 所以到后来就要拍别人了嘛， 嗯， 要拍奎迪了。 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稍微的回顾一下吧，斩死队系列了啊。斩死队呢，这个是史泰龙其实算是叫重磅回归的一个系列作品，尤其啊，其实在第一部看点十足啊，是吧？ 你没见过那么多人在一块儿的， 哎， 就好，而且好像是说有一点接班人蓄力的意思啊。杰森斯坦森啊，加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杰森在里面算是年轻的了， 是。然后这个还有李连杰啊， 对 对吧？这个也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 嗯， 还有就是他跟施瓦辛格两个人在这里面的会面啊，各种各样的娱乐元素吧，我觉得在这个当中都能够哎让我们影迷能够找到落地的情怀点啊，特别多。后来到二啊，再到三啊，其实都有一点点的乏力啊，不如一的那个影响力啊，不知道后面的发展会如何。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回听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片段，这是《敢死队二》当中呢，史泰龙介绍自己的一位队员啊，这个队员很有意思啊，他是他在影坛上的老朋友，也是电影中的老对手，就是龙哥啊。我们来回听一下这个片段。 有比吗？这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我把它优化了。信不信由你，懂得科生那些化学品之前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还是化学工程的硕士。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脑子。 那后来呢？ 他辍学当保安了。那时候我喜欢上一个 disco 舞厅的舞女。是啊，他最后竟然甩了你。你会吗？ 当然会。 好，刚刚我们听了一小段《敢死队二》的片段啊，那我们今天的回顾也只能就到这儿了。其实史泰龙的经典电影还是有很多的， 对，能说的类型还有很多，但是时间有限。 嗯， 确实他在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不管是刚才赵亮提到的这些动作片系列，还是你在同时我们推荐的，其实还有他更另一面的，更不同于他这个动作片演员的那些电影，他也都有在文戏部分啊，都有很出彩的表现。 嗯。史泰龙书写了他个人的传奇，我们也期待着啊，这一个不老的神话能够未来更多的去挖掘新人，更多的带给我们好的作品。 对对对，嗯， 好了啊，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段《敢死队》的原声大碟啊，它的主题音乐。伴随着音乐，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咱们周一再次跟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来说说电影世界的故事。我是张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